第二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。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。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别废话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。周日上午的10:05，欢迎大家来到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昨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全新937的榜上新歌。那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榜单旅行，还是要来关注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的榜单情况。旅行的第一站呢，我们来到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。冠军呢是本周全球榜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曲，来自于尤长靖的傲红尘。那季军呢就是本周全球榜的黑马歌，来自于陈奕迅的渐渐。好，那我们首先要带给大家一起来听的呢是马来西亚方面的亚军歌，来自于陈立农的这首解码游戏。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，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，从此破茧不放过线索，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。争分夺秒，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，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，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，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摆头。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，暗中密谋着叛变。哦吼，打开地裂，给梦永远的起点，对抗恐惧的极限，乌云变天，时代变迁，跟我冒险，坠入未知的危险，给梦难度在境界，欢快何时会出现，我是无限，除掉界限，我是主角，胜利者不再从权。决斗紧要关头，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，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，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。争分夺秒，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，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，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，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。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，暗中密谋着 网综呢，比起传统的电视综艺来说呢，最大的优势传播速度快，范围广。本周呢，马来西亚方面的冠亚军得主都是来自于中国的网综《偶像练习生》。冠军尤长靖的《傲红尘》，亚军呢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陈立农的《解码游戏》。那再来看，光良的《阿比安吉》位列第四。那第五名呢是萧敬腾的《让我为你唱首歌》。第六名呢，我们马上跟大家来分享，这就是徐佳莹为电视剧《扶摇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一爱难求》。这首歌呢是陈曦、董冬冬词曲创作，我们一起来听。 你懂什么？ 散结有什么好，若无贪嗔我并无烦恼，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，为爱愁为恨愁，为情把魂魄都丢掉，要我爱的那个爱我，只要那一个爱我，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，若无病弱若永无苍老，又怎叫花火孤身逐星斗，为人守为心留，为梦把运气都赶跑，要我美得多他魂魄，一直在他心里闪烁。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浮雨厮守，求若不得执念血性眉头紧锁，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仗马参透，梦为星球赐我哀愁，半生朝暮朝 社交网站，生活真的很烦， Baby 你一路陪我作战，吃鸡截图上传，却发现皮卡丘在偷看，放下回复所有留言的状况，语音尽量简短， 成了无敌的金钟罩无敌， 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，低头 习惯他刘海湿气， 对不起，我不要再做飞机，快变成了无敌的金钟罩，无敌 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，低头容易抽筋，容易记住物理三七二十一 ，Hangover 里的黄土游戏 ，Baby 五神奇迹，做梦神奇迹。闹脾气惯的刘海湿气，对不起，我不要再做憋气， 快变成了无敌的金钟罩，无敌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，低头容易抽筋，容易记住不离三七二十一 Hangover 里的黄土游戏， 哈哈三八减二十一，六七厉害的玩意，删除手机多余 APP， 我们会在一起。 在本周马来西亚九八八精彩声势排行榜上的本土歌手，大多都带着二人的属性，比如说光良、东之哲啊、东雨哲，对不起，当然还有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现在马来西亚的当红组合 Fuyin and Sam， 这首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他们的全新单曲。那 Fuyin 王富颖作曲 ，Sam 沈展明作词，推荐曲第二十三名。全球榜榜单旅行，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二站呢是香港，谢安琪的新歌《人气的尾数》前进一名成功登顶。这首歌呢在视角和情绪上可以说是周柏豪那首《男人背后的对立面》，以女性的视角来唱出奉献和些许的不甘心。另外呢在粤语的发音上呢，伪装的伪和艺术的艺是同音的，所以听上去既是伪术又是艺术，不得不说这是林夕在遣词上的高明之处。我们来听谢安琪的这首《人气的尾数》。 谁见过我往往为是非黑白论辩，不想争拗对你极和善，如你爱笑我对大事并没有主见，要软弱笨拙亦熟练，明白回到往日半亦令你讨厌，宁愿和气那面尽量被看得见，成为言内助令大家都满意，压抑了个性来奉献，谁亦要去演，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，若有需要做好彼此角色理应亲善，理所当然如毅行慈善，不要问担心过我会点，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，不应讲的死也不说是否等于欺骗，衷心的欺骗，我真心想你快活如麦田，圆滑到能并肩，感激你能合烟，能叫你确信我极幸福不是伪善，始终好过对往日怀念，你笑到隔着电视亦看得见，要笑着落泪亦熟练，能留你进退是艺术就此比肩，无凡情爱已被认定没法改变，人前人后互惠互勉着前面，奉献我最爱难避免，谁亦要去演，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，若有需要做好彼此角色理应亲善，理所当然如毅行慈善，不要问担心过我会点，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，不应讲的死也不说是否等于欺骗，衷心的欺骗，我真心想你快活如麦田，但愿在浴缸中赤裸的我，就是做回真得似假的我，不忍伤害着别人错错 藏起我，是人类美好的错，自问做自己都有很多个，现在做人妻的我，想因爱被厚待，很知道要说什么，诚实会变天，别说穿了大家心中有根刺太尖，为了使你误解，多么了解我这些年，厨房当做宫殿，要修正个性难避免，谁亦有戏演，为了相处下去彼此切磋过每天，没有必要吝啬讨好赞赏，理应收敛，更加亲善要亲力欺骗，撑起我的天，讲真只懂率性，只与任性相差一线，真心更介意，也只差一线，你便难有言，圆滑到能并肩，感激你能合演，能受 华语歌曲排行榜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本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亚军歌，来自于容祖儿的《心之科学》。如果在爱情中呢，也用科学的方式来计算平衡，那么就会失去爱的感悟和本真的一面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这个最好成绩进榜新歌，首周排名第18位，来自于 Dear Jean 的这首《宁愿当初不相见》。去年呢，他们的《也许我不会多活一岁》其实呢是表达了一种珍惜和关爱的情感。那么这首歌呢，同样是也有一种反转的感觉啊，如果爱得如此深如此痛，那么宁愿当初不相见。 就让世间此刻终结，悼念这深刻的爱，就让我身躯都破损，扮说正般思想辗转紊乱，就让眼睛失焦放空，没有力气顿觉失重，其实挽留哪有用，却未会令你感

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白天以阴天为主，有短时雷阵雨天气，傍晚到夜间有中雨伴有雷电，对晚高峰的交通有一定影响，出门请您注意携带雨具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，早晨有轻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5%。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剧集，导演张黎的首部网文改编剧作品《舞动乾坤之英雄出少年》日前首播。对这位一向拍摄正剧的导演来说，选择去拍摄网文改编的 IP， 不少人说他叛变了，而他则表示愿意拍古装传奇剧是想要尝试更多的可能性。张黎也没有叛变。网文 IP 加张黎，从舞动乾坤立项开始，这个组合就吸引了无数关注。在外界看来，无论是 IP 还是选角，张黎似乎都在向市场低头。可对于张黎来说，他拍网文是冲着实验 CG 特效去的。他表示想看看中国的影视工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，到底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效果，而现有的技术能改变拍摄手法上的哪些部分。由王志文、陈翔、蒋梦婕、吴越等主演的生活剧《亲爱的孩子》于近日正式开机。这部剧以1978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的改革浪潮为社会大背景，通过一个小家庭的变化，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大变迁。王志文此番也告别了以往成熟、睿智、风趣的都市中产男主角，将首度奉献角色史上莽撞的黑洞爸爸张定邦，传达愿意为孩子的幸福付出生命的父爱如山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 10:33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这个时段呢，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黑马歌、火箭歌、恒星歌和冠军歌。在本周的中歌榜上最好成绩的进榜新歌呢，属于现在我们所听到的第20名，来自于周蕙的全新翻唱专辑，这首《被遗忘的时光》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现在我的脑海， 琴弦，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蕙今年的新专辑《不被遗忘的时光》，这张翻唱专辑当中的翻唱蔡琴的经典《被遗忘的时光》。这首歌最早收录在1979年蔡琴的《出塞曲》这张专辑当中，之后96年呢在民歌蔡琴的专辑里面的版本被用作电影《无间道》的插曲而被大家熟悉。周蕙在谈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他说蔡琴天鹅绒般的声音演绎这首歌是最经典的，而他呢则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首作品。全球榜榜单旅行继续，我们来关注北京方面的中国榜榜上歌。考量这个一周之内最大升幅的火箭歌，本周呢是属于薛之谦的肆无忌惮，在进榜第七周还能有14个榜位的升幅，从第26回暖到了第12名。 角色精湛，主题略荒诞，理由太短，是让人不安，一心惨淡，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圆满，别让纠缠显得孤单，你肆无忌惮，你举着弄帆，用词刁钻，要观有感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，爱会变习惯，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，请用词 温暖。 继续属于已经进榜十三周，来自于薛之谦的摩天大楼。而再往下呢，有两首十一周榜零的歌曲，而且呢这两首歌呢都有冠军歌的头衔，一首是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，另外一首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排名第八，来自于小鬼的 Good Night。那冠军歌方面呢，林俊杰写给莫文蔚的《心领神会》在本周继续蝉联中国榜第一名。这首歌呢，林俊杰不仅作曲，而且担任了制作人。从筹备到录制完成呢，前后经历了这个半年多的时间，可以说是好事多磨。这其中呢，因为筹备这个歌词以及生病感冒等诸多情况，消耗了很长时间。当时呢 ，JJ 也在筹备自己的专辑，他甚至开玩笑说，如果 Karen 唱不了的话呢，可以我拿回来自己唱的。好，我们来听中国网的冠军歌莫文蔚的这首《心领神会》。 还开心阳光热烈，就伤心走入冷夜，越灿烂那方世界，越容易有梦熄灭。可当眼里亮着夙愿，什么深渊都看不见。从不习惯害怕退却，一受伤也格外贪恋。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，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，坚持率性无悔。

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？ 能啊，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，停哪儿都凉快。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，上汽通用别克、雪佛兰、凯迪拉克原厂出品。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、广东人民广播电台、香港电台、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、新加坡最新933、马来西亚988，心手相连，万众同声，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，张靓颖《贪恋》。 我伸出手，却又回缩。 14位，刘卓轩《流水落花》。13位，周杰伦《不爱我就拉倒》。 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之前。 12位，吴彦斌。爱不得，恨不得，舍不得。11位，许廷铿，恐怖情人。10位，金丽，自我感觉还好。19位，吴亦凡 ，Like That。第8位，薛之谦，摩天大楼。 摩天大楼太稀有。 第7位，毛不易，平凡的一天。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。 第6位，汪峰，时代的标记。 有人在战吗？我静止的生命在飞。 第5位，陈柏宇，无限大。 他也天手上学回家。 第4位，陈奕迅，渐渐。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 第3位，李宗盛，新写的旧歌。 一首新写的旧歌，他早该写了。 第2位，韩红，林俊杰，飞云之下。 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。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，别废话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11:05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前几天呢，在8月5日，香港创作歌手卢凯彤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32岁的生命，来之突然，也颇让人惋惜。卢凯彤呢，9岁就随父亲学习古典吉他，10几岁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呢，认识了林二问。14岁呢，通过林二问认识了黄耀明，与林二问一起签约了人山人海，并组建了 At Seventeen。At Seventeen 呢，糅合了城市民谣和电子的风格，作品给人的感觉清新自然。首先，这个时段我们来听他们的这首《那年17岁》。 是手和巧克力，怕气候不同，晚上会冷，多带3-2件毛衣。一切好好准备，快要离开，仿佛一去就不会再回来。有在葡萄园好吗？看你还是想住在加勒比海。走过这里，走过那里，风风天随便找个路人证明我们会一起到永远。5年过了，10年过了，看着你的头发减少，其实这不要紧。你的容颜，你的微笑，早已烙在我心上。 就不会再回来，留在葡萄园好吗？看你还是想住在加勒比海。走过这里，走过那里，疯疯癫癫，平平静静，依然是我和你。也许今天，也许后天，我们会随便找个路人证明我们会一起到永远。十年过了，看着你的头发减少，其实这不要紧。你的容颜，你的微笑，早已烙在我心上。其实这不要紧，你的容颜，你的微笑，早已烙在我心上，不会忘掉。 这是卢凯彤与林二问组建的 At17 带来的那年十七岁。从2000年到2010年 At17 呢以创作二人组立足香港歌坛，但后来呢组合发展遇到了瓶颈。小女孩长大之后呢，在音乐审美上越来越个性化，于是两个人决定暂时分开发展，两年后再合体。卢凯彤呢在2011年呢推出了首张专辑叫做掀起，并选择去台湾地区发展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荒芜中起舞。 笑来，我们都很糊涂。 好比荒野、闭上双眼。睡眠，不要睁开双眼才发 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卢凯彤第三张个人专辑《你的完美有点难懂》，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中的这首《还不够远》。单飞后呢，卢凯彤只身去台湾地区发展，并活跃在各大音乐节上。At Seventeen 从选择解散之后呢，林二问和卢凯彤就选择两条不一样的路。卢凯彤呢更偏摇滚和独立，林二问呢则更加偏流行和民谣。风格上的差异呢，也让他们在两年之后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回归重组。那林二问单飞后呢，更多侧重于幕后工作，参与电视节目、广告以及电影配乐工作。2011年呢，成立了个人的厂牌，叫做 Lamb 2。那2015年登上了中国好歌曲。下面这首歌是写给他母亲的，叫做《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》，就是诞生在比赛当中。 你说世界很大，总有展翅的地方，那是游乐场，那里有梦想。我说世界再大，没有你在的地方不过是寂寞，寂寞的流浪。可是一步一步走，人生还是要向前走， 界再大，没有你在的地方，不过是寂寞，寂寞的流浪。可是一步一步走，人生还是要向前走。 时间不够看你白头，来自于林二问。那相比卢凯彤个性化的摇滚，林二问和哥哥林一峰一样独立，但又不会游离于市场之外。2018年呢，他选择签约传统的唱片公司，并在风格上有些全新的尝试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今年3月份上线的这首歌《夜》。

平凡的一天。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。 第六位，汪峰，时代的标记。 有人在战吗？我牵着的生命在飞。 第五位，陈柏宇，无限大。 他一天早上学回家。 第四位，陈奕迅，渐渐。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 第三位，李宗盛，新写的旧歌。 一首新写的旧歌，他早该写了。 第二位，韩红，林俊杰，飞云之下。 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。 本周冠军曲目，袁娅维，别废话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时间呢是周日上午的11:35了。那这个小时呢，我们是以卢凯彤为起点，来分享华语歌坛的四位非常有才华的港女代表。下面这位创作才女呢，叫做岑宁儿。因为在海外求学生活的缘故呢，所以她的音乐包裹里面有浓浓的欧美范儿。她用词直接简单，但是呢又有态度，有意涵而不晦涩。那同时呢，他还深得恩师李宗盛在创作方面的指点。我们来听岑宁儿的这首《墙》。 走着路忙着忙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假装有个伴，没内容没对象，我只需 啊。 心里似有肉的亲密，也不要真的距离。的光照亮了我，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这是电视剧《夏至未至》中的插曲《追光者》，演唱者呢是香港的创作歌手岑宁儿。作为唱作俱佳的新生代，岑宁儿在音乐路上一直有伯乐相助，从最早被李宗盛提携，后来呢又担任林忆莲、蔡健雅等歌手演唱会的和音，还曾经在陈奕迅的演唱会上获得了独唱的机会。因为带有暖意的嗓音和文艺气质，所以他的作品深受文青喜爱。下面这首歌呢是在孙燕姿2014年科普洛专辑当中岑宁儿词曲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错觉》。 阳光从胶卷轻轻往上，不说的话。 笑着看我们瓦解，围着这窗帘让声音渐渐透进来，绝不让谁目击这场意外。要是不忍心欺骗想要静静的离开，门打不开，是谁的感觉起了名字， 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一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18年精工细作，50000业主的选择，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。 下雨的微风，你说你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笑着看天空，聊着聊着聊到哭了，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，那是梦完美的无救，好多相似的温柔，也有不一样的两个许多年的朋友，两段爱来去的理由，在时过境迁之后，我们在路边叙旧，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雷声浓浓，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忘了很 所有你的话我都懂，但糖又是无助。我说最怕刮下雨的微风，你说你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笑着看天空，聊着聊着聊到哭了。我们都似乎被谁谈爱过，那些梦完美的无救，好多相似的温柔，也有不一样的难过。两个许多年的朋友，来去的理由，在时过境迁之后，我们在路边叙旧，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，像泪声浓浓。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忘了很久，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雨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多少快乐就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谢安琪，叫做《我们都被忘了》，这是偶像剧《我爱你爱你爱我》的片尾曲，也收录在他个人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《谢安琪》当中。2008年的谢安琪的喜帖街几乎横扫了香港歌坛各大音乐奖项，她也被称为是女版的陈奕迅。像陈奕迅一样的，在进军普通话市场的同时，她也兼顾到了粤语市场。好，接下来呢要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这是谢安琪2016年的粤语单曲《十回》。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稍后呢你将听到的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。小东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再会喽。 日子过得痛快吧，或许有苦也害怕，唱过我所爱我不放，我歌故我在，与你共度跳脱年华。尽管几多年，尽管几多变迁，得你明亮的眼光指引路线。很久的当年，辗转终于这天，全靠你的欢呼帮我避战。沿路一直不息底线奉献，替我加顽强。尽管几多年，尽管几多变迁，得你明亮的眼光指引路线。不久的当年，辗转终于这天，全靠有你一起披甲护面，沿路一直不惜底线奉献。